第五个位体是原子型位体，计算机系统也常常会发生故障，一旦故障发生并被检测到，数据就应该恢复到故障发生前的状态。例如，假设要从 A 账户转5000元到 B 账户，可是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发生了系统故障，黑客能从 A 账户减去的5000元钱还没有来得及存入 B 账户，系统就死机了，这就造成了数据的不一致。显然，为了保证数据动态的一致性，这里的借贷两个操作要么都发生，要么都不发生。也就是说，转账这个操作必须是原子的，不可非个的，它要么全部发生，要么根本不发生。